PodSafeFilm 特区第195集。各位你哋好，又系 PodSafeFilm 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今个礼拜七个组合 ：Freaky Clean、Alison Krauss、Emma Wallace、Jane Liu、Audrey and Orwell、Boleros and Famine、Shannon Hurley， 一齐尽在 PodSafeFilm 特区。有啲唔好意思嘅，不过坦白讲，旅行翻嚟之后忙得颇为犀利，亦都攰，呢排瞓得亦都唔算特别好，咁所以变咗，精神唔系好够，变咗做节目都未必有啲咩用咧，咁所以就径自休息咗两个礼拜，咁大家唔好介意啊，剛才播的首是 Freaky Clean 的 Small Hours， 又未至於形容到我的狀態，但其實都有些相似的，即通常所謂 Small Hours 很多時候都是說、半夜三更睡不著那隻 in the we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 那類這樣的東西呢，我又未至於睡不著，不過睡得很少，為什麼呢？睡得幾粒鐘，可能即四個零五個鐘左右，又要上班又要成，其实是辛苦的，不过 算了，有时有些东西即工作越忙你就越想是off hour 去看多少少东西，那只啦，那所以变成没办法，唯有就是压缩睡眠去看啦，那所以就没啦。那 anyway, 旅行回来啦，刚才都讲啦，那去了日本七日，那行过一些真係冇諗過會行嘅地方之前，咁但係 匆忙plan 得皮，即係實在比較緊，有啲趕嘅感覺。但係去嘅地方好有趣，見到嘅嘢多咗，咁即係我會話off the beaten track 啦。我諗旅行團會去嘅地方，但始终如果以香港人的典型去日本的心态，会未必会去这些地方，譬如我走了去广岛，我走了去 结果我到最尾我系碌咗落去下关嗰边，即系广州最南端。咁台湾人会对下关多个反应大啲啦，但系我谂香港人会少啲。呢个我迟啲有机会先再讲。咁但系个行程系长，但系会 fit 一个好短嘅时间咯。咁其实我都想留多几日，但系喂假期有限，可以攞嘅价实在唔系好够，所以冇办法。Anyway 啦。咁啊，跟住會播嘅 Alison Krauss 嘅 Believe Me If All Those Endearing Young Charms， 一個好長嘅歌名，但係呢首歌其實你可能會聽過嘅，希望大家中意。 Believe me if all those endearing young charms which I gaze on so fondly today were to change by tomorrow and fleet in my arms like fairy gifts fading away.That would still be adored as this moment that let thy loveliness fade as it will. And around the dear ruin each wish of my heart would entwine itself fervently still. It is not while beauty and youth are thine own and thy cheeks unprofaned by a tear that the fervor and faith of our soul can be known to which time has but made thee more dear. No, the heart which is truly loved never forgets but as truly loves on to the close.As the sunflower turns to her God when he sets the same look which she gave when he rose.You are hot cocoa with cream. You're the very 听过嘅 Emma Wallace 嘅 You Are My Lullaby， 咁唔知关唔关我又系唔够瞓嗰个感觉啦，又播首同瞓觉有关嘅嘢啦。咁啊 ，anyway， 啊几得意。其实头先嗱讲到话啊，我去旅行啦，好短时间行咗好多地方啦。咁 well， 即系如果讲出嚟，好似大家都会话哇乜咁咩啊，行咁多地方咁多地方其实冇乜特别关系嘅。其实讲真，我以前应该过往几年去日本嘅经验，基本上年年都系行踩好多地方啦。咁嗰个反而唔系一个最大问题，即系今次系个距离远同埋搭嘅车程好远咁解啫。系 other than that 冇乜嘢。咁我反而今次有个几大嘅领悟，即系。其实个领唔系话即系啊，我灵光一闪谂到啲咩嘢什么，只系一个感觉，就系、是我喺公路咁第一日去到啊落雨，即系唔系好大雨啦，但系落我一路不停嘅雨咁有啲 well 有啲唔即系点啊？你自然你谂到即系去旅行落大雨嗰种感觉系好闷，好咩嘅？咁老实讲，咁跟住就喺嗰度住咗一晚，咁第二朝啊，见天气好翻啲啦，咁啊出去影嘢什么什么啦，咁后屘走啦，咁走嗰阵时望到个景好靓好靓，有少少咁样嘅感觉，即系话哎呀，点解自己一个人嘅？分享唔到个美景，即系当然大家如果譬如你会留意我的 Flickr 嘅 page， 你会见到我啲相什么什么，但你会发即系我会喺嗰个 moment， 我会发觉话哇好似争咁啲嘢咁，好似争咁一个或多个人啦吓，咁有少少寂寞，冇乜。好近来冇乜呢个感觉噶，其实第一即系近来系第一次突然间有个咁样嘅感觉，突然间嚟啦，未必系一个启示嚟嘅，咁但系唔知啊，即系我纯粹喺嗰个 moment 有一个咁样嘅感觉，但系会唔会系一个对我即系往后嘅日子嘅一个启示咧 ？Well， 未人知咯，我唔系好知道。anyway， 咁跟住想播嘅系 Jane Liu 嘅Good Night Company， 呢位歌手咧就系、是、一位美国华侨嚟嘅，英文相当唔错，即系好证明好明显系佢系即系土生土长啦，咁钢琴亦都弹得相当之好，咁啊希望大家中意。 See that house on a river， it's where I sing， where I see， where I love。Be your dame with three dresses to my name. Won't you stay with me for good night company? Like summer leaves will all recover from all the snow or the rain, the wrong kind of love. You might have to wait with all patience to your name. Won't you stay with me for always company?See the stars, they're high streets full of empty cans and abandoned machines. His owners are of getting high and finding love and wasting time. 呢段突然之间嘅小提琴独奏有少少突然啊，因为你都听到系啊收晒飞欧咗，咁然后跟住突然之间嚟，好即系好特别一个处理方法啦。Anyway 啦，咁头先讲过一啲少少自己嘅感受啦，咁但系其实都仲有一个感受噶，我其实可能以前有讲过我。间唔中都会谂下自己究竟点解要做 podcast 嘅，尤其是系喺啲我唔想做嘅时候，即系好攰、好唔舒服或者心情好差嘅时候，我唔想做节目，我会真系谂究竟我做紧乜嘢，我点解会咁做？佢喺旅行嗰段期间咧，即系自己一个人你。通常即系唔讲嘢会口臭，跟住就会谂嘢噶啦，吓你好正常啊！尤其是我呢啲咁样，都系讲到爆嘅人。咁我又再谂下啊，我点解要做 podcast？ 点解我个即系仍然希望尽量保持住系每个礼拜有节目俾大家听？我会而家咁样话俾你哋听，又多咗一重谂法，就系我想你哋听啊，我想你哋听到除咗无线电视，除咗香港乐坛，除咗主流西方音乐之外，有其他嘢。我唔敢讲话我睇到好多，但我会话我睇到啲嘢，我睇到有个 alternative 喺度。我想你哋知，呢个系我嘅原因，唔系即系表面地讲话我想做 DJ 什么什么如何那样，嗰啲只不过个。即 症状嚟啦。如果你话当呢个系一个病嘅话，呢个系症状咯。实际上我系想你哋听，我想你哋听多啲，听多一啲其他嘅嘢。就正如我而家想播嘅呢一首歌，Boleros and Famine 嘅 Set Sheet Another 系一首西班牙文嘅歌曲嚟嘅。咁我啲朋友应该会听得明。你哋听唔听得明唔紧要，听啊，听多啲。 사치타난다구루사치타난다사치타난다구루사치타난다 사치타난다구루사치타난다사치타난다구루사치타난다 사치타난다구루사치타난다사치타난다구루사치타난다 사치타난다구루사치타난다사치타난다구루사치타난다 사치타난다구루사치타난다사치타난다구루사치타난다사치타난다 사치타난다구루사치타난다사치타난다구루사치타난다 아난다구루엄나라이아나구루엄아난다구루엄나라이아나구루엄 Shannon Hurley 的 Stay， 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下个礼拜继续回来听我做节目啦，因为下个礼拜我会做节目的，不会甩，今次真的不会甩的了。那么 as usual， 节目的所有音乐都是由这个 Music Alley 提供的，他们的 website 是 music.mivio.com， 我的 website 是psmsl.com， 我的 email address 是 psmsl@gmail.com， Twitter 是 twitter.com/psmsl，Facebook 是 facebook.com/psmsl，Google Plus 我不告诉你住，因为我忘记了条link，这些准备不足，但是实会告诉大家的。 Anyway， 下星期再见，拜拜。